思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思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大陆诗人车前子嘅作品。今集我哋继续。 系啊，如果琴日大家有去呢个西九自由夜音乐节咧，可能已经见识过车前子咧，佢系点样表演佢嘅诗噶啦。因为佢每次读诗咧，都唔系话就咁斋读噶吓。但系咧，如果你话就从一次演出可以去理解佢嘅诗咧，咁都系好难嘅。我哋上一集咧讲完之后咧，我自己都有啲晕啊，真系佢啲诗哇变化。多端，好似魔方咁样嘅，不断咁样拆啊，又组合啊，咁所以咧，今集咧，我又拣咗一本佢嘅最新嘅诗集，叫《象界河之水》入边嘅诗咧，就系佢近年嘅作品，咁好似容易明啲吓。 系，咁我哋要听听嗱，第一首《梵高》。 梵高，车前子。他河南造的小红漆盒中安排星空，星辰缠绕长空，膨胀的羊毛线团，眼睛是染黄的。他苦难不能说服我，天才都自作自受，周围不见得挤满庸人。他侥幸的，世界没有义务保存杰作。他病院比较斯柏和胡须，他卵石街面上的露天咖啡馆成为斗波，白西装男人吃吃吃着蜜蜂，他台球桌上打打打土豆，绿灯熄灭停，给他红灯区高跟和高跟鞋，欧洲和欧元，他得到弟弟帮助，邮差送来一封信。而今天提奥的孙子街头抱怨，为什么把画通通捐出，否则卖掉一幅我就可以拍部电影。而今天他博物馆附近一些人聚会，旗帜上画着两支步枪，比他画得好，他不画这些。 梵高咁就係車前子嘅作品。 啊，車前子嘅幽默感咧，有時候真係你唔熟悉一啲背景，你都理解唔到。當然咧，這個你要熟悉梵高嘅作品啦。但係點解佢一開始佢話他河南做的小紅漆盒安排星空咧？ 係咯，關河南咩事咧？ 呢、這個就係真係喺大陸咧都有好多人咧咧不分嘅，NL 不分嘅時候咧，就經常將荷蘭講成河南。 哦， 咁啊，梵高咧系荷兰画家嚟噶嘛？荷兰画，咁其实呢首诗咧，我知道背景咧就系阿车前子咧就应邀去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嘅时候咧，喺荷兰翻嚟嘅时候写嘅。 系 啊，咁都将佢喺荷兰所见嘅嘢咧就写入嚟啦。但佢一开始先系即系呢个佢系死性不改吓，即系先要玩下嘢先。但系呢句嘢咧定调咗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咧。梵高完全可以是一个在大陆的怀才不遇的艺术家，亦都可以这样去理解。即是他所遇见的东西和比如说车前子自己曾经遇见过的东西，或者我们认识的一些大陆的怀才不遇的艺术家所遇见的东西都很相似。那最有趣的就是说他说天才都是自作自受的。周围不见得挤满庸人。他侥幸的，世界未有义务保存杰作。其实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就是梵谷的死呢，其实我觉得是救了很多当代艺术家。因为呢梵谷的生平被拍成电影之后呢，咁好多人都知道了哦，原来世界曾经这样亏待一个天才。于是呢我们就觉得哎呀不要再亏待天才了。于是后来呢很多啲不是天才的艺术家呢都得到大家很重视。所以呢车前子这里都有少少讽刺的。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呢就是自作自受这个词呢在这里呢是一个赞美的词来的。所以他才说他苦难不可以说服我。因为梵高呢你看他的作品你会看出他是很快乐的。很享受自己那种甚至精神病啊或者是他的贫穷啊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可以画出这么有生命力的作品。 所以佢後面呢，佢就將佢置換到一個既可能發生喺河南，又可能發生喺依家嘅荷蘭嘅。但最後佢又提出一個問題喎，咁呢個藝術家嘅處境係咪真係改變咗呢？所以佢有一個係新聞嚟嘅，就係梵谷嘅侄啊，侄孫啊，應該係梵谷嘅兄弟提我啊嘛。咁佢個孫咧抱怨話：點解啊？我阿爺捐曬啲畫出嚟，我依家冇曬。如果我依家有一幅畫咧，佢作為一個係電影藝術家咧，佢就可以拍一部電影。 係， 咁呢度好吊鬼嚇。 跟住落嚟，我哋要介紹另外一首詩啊，《落空》。 落空，車前子，我又一次寫到老火車站，浸在暗黃色的光裏，氣笛、霧氣像好了傷疤。上游衝來的巨石，它掉入流動的深淵，掉不到底。人们都在奔跑，念砸在念上，左边的念砸碎了石膏像，右边的念砸碎泡影。他从泡影的床头起身，他用泡影的茶缸解渴，他坐上抽水马桶，抽水马桶跑掉，他坐在自己的碎片上。回忆黑白照片有了色彩，心灵的光不灵光，银河系发大水，一排字打上他的身体，我又一次写到老火车站，一排字扔上他的身体，浸在暗黄色的光里，一排字抬高他的身体，气笛冒着傻气，一排字压低他的身体，像好了伤疤。所有的准备都让一首诗，诗就是一排字，诗就是一排排字的到来落空。更多时候，所有的准备都让一个诗人的到来落空。不少时候，所有的准备都因为一首诗的到来落空。 落空咁就係車前子嘅作品。 嗯，落空呢首詩都幾感人嘅，對於我覺得，因為呢係一首關於寫詩嘅詩嚟嘅。佢一開始就會講到佢係寫到火車站啦，跟住呢佢就係每經常呢每一句話呢都會同寫作有呼應嘅。啊，當佢去寫一個火車站嘅時候，其實佢喺度等待緊一樣嘢嘛。火車站係一個等待嘅場所嘛，佢等緊好似等緊一首詩，好似一部火車咁開過嚟。但是题目叫落空嘛，你可能是等不到这首诗来的，而且这首诗来会是怎样呢？于是他有很多幻想，他说好像一排一排的字，诗是一排一排的嘛，他说这排字是打上他的身体，这个他是女的他，那这里好像是象征着一个人呢，是尝试用诗去赢取某一个人的欢心，或者去打动一个人，但是最后都落 空。 咁包括好具体嘅咧，就话喺泡影嘅床起身啊，用泡影嘅茶缸解渴，佢坐喺个马桶上面嘅马桶走咗，咁全部都落空晒。到底有冇落空呢？其实冇喎，完成咗一首叫落空嘅诗。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识字机构车前子，写有文字的纸不准亵渎和撕毁，把写有文字的纸放进识字炉焚烧，风骚的纸烟任重火葬。奉系奉系，王父王父，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民间和厌，像十九世纪的识字机构？识福的人找得到旧作，花一边开一边落，对自己的旧作满意，我在感地休息，其实是满意过程中的生命。红心得没有火气，我并没有成为我的样品，那些花精和香精，金钱喇叭花精，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民间玉梅花精，不准亵渎和撕毁，夜月香精，美好的身体是自己省下来的，羊菊花精，西药寻找着东方毛病，写有文字的纸不准亵渎和撕毁，把写有文字的纸放进识字炉焚烧，风骚的纸烟任重火葬。 奉系奉系，旺乎旺乎。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民间和厌，像十九世纪的识字机构，像十九世纪的春蚕，身体美好，美好的身体是自己省下来的，省下一滴油，省下一滴水，省下一滴墨，省下一滴泪，省下一滴泪，头脑里就有海。或许这也是把写有文字的纸水状送入的一条纸船，就是不沉，头脑里果然有个海，卖出去丝绸，买回来洋布和洋枪。像十九世纪的识字机构，他们在大街小巷寻找猎物，把写有文字的纸收拢后放进识字炉焚烧。我寻找摆脱了纸的文字，海纳百川，省下一条经常发大水的河流，然后扬枪寻找着东方猎物。 识字机构咁就系车前子嘅作品啦。 识字机构呢，其实呢个典故呢，我諗可能上年纪嘅听众可能会知道。以前呢，古代人呢有建一种亭，叫识字亭。 你有冇听讲过？喺呢个武侠劇集嗰度见过。 见过啊。其实系南方嘅嘢嚟㗎喎。广东都有㗎喎。我怀疑香港都有过嘅。咁就係话，因为以前呢唔系个个识字嘅。就觉得用文字写落嚟或者写纸上面嘅嘢系好珍贵嘅。系唔可以有支垃圾咁样乱咁掉嘅。咁就要有人呢专门去喺条街度执咗啲有字嘅纸，跟住拎去识字亭入面有个识字炉，将佢焚化咗。即系呢种系一种先人咧对知识嘅敬畏，可以咁讲。但系呢个识字之机构咧，首先咧，其实我哋头先听咧，佢入边好多意象系好美嘅，好古典嘅。佢话啊，佢揾到一首旧作咧，佢啲花就一边开一边落啊。咁对自己嘅旧作满意咧，佢就喺感地休息啊，哇，感受嘅地方休息。佢入面又出現咗好多玉梅花精啊、夜月香精啊、羊菊花精啊呢啲，其實好東方嘅嘢。但係佢入面又有好多嘢喺度拆解緊呢個東方，就係佢話西藥尋找著東方毛病，洋槍尋找著東方獵物，即係其實識字已經係唔存在㗎啦嘛，喺我哋依家，因為好似個個都識得字點寫，但係識得字係咪就代表識得呢個東方嘅文化呢？懂得以前的人重视的东西呢？咁佢入面有一句，佢话美好的身体是自己省下来的。即係我哋係要去对传统嘅态度係点样呢？係唔可以挥霍佢嘅。唔可以即係省下来，即係要好惜好珍惜佢。 係啊，呢个几有趣啊，由我哋话珍惜嗰样嘢去认识，係咪？ 係啊，即係识字但係变咗一个机构囉。就唔係以前话一个亭一个炉。所以佢最后佢话我哋依家系咪仲有民间同埋焰啊，火焰啊，即系其实系用一种焚化嘅方式去保留到呢种古老嘅味。 呢、这个就系识字机构啊。跟住落嚟，我哋最后要介绍嘅呢首诗就叫做《婚礼》。 婚礼，车前子，他们要去旅行结婚，他们要上月球。结果没上去，因为月球正来月经，要他们等一星期，他们等不及就改道去了火星。半个月后我再见到他们，他们已经变成两只北京烤鸭。拿走他们，再来几扎啤酒当今晚的宵夜吧。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近来颇为热闹的一场婚礼。 呢首诗系车前子最搞笑嘅首诗，即系等呢个唔好咁艰辛啦，我哋嘅节目呢首诗真系超搞笑，你当佢系呢个网络嘅笑话都可以嘅。佢话两个人要旅行结婚，但系话去月球，点解冇去呢？因为月球嚟咗月经，即系呢种我哋香港人其实都好熟悉噶啦，即系玩识字啦。但系如果你话一个好似车前子咁仙风道骨嘅诗人咁样去写咧，又会觉得哇， 好似好搞笑， 系啦，好不和谐感啊。咁于是佢去唔到月球， 要等一个礼拜啊。 去咗火星，咁火星咪好热嘅咩？即系喺普通人嘅想象之中，翻咗嚟佢变咗两只北京烤鸭。咁但系咧， 但呢度咧就有一个转变啦，个主角就唔系呢两个要举行婚礼嘅人，而系呢个我啊，呢个要参加婚礼嘅，参加婚礼话，诶、哎，我都唔想食佢哋，可能烧得太浓啦，不如我哋饮啤酒先啦，呢留低做宵夜啦。最后佢讽刺咗一句，佢话系近嚟颇为热闹的一场婚礼，咁呢个热闹咧都有热嘅意思啦， 啊， 即系话呢两个要举行婚礼嘅人。竟然消熟咗，咁其实咧都令我谂翻起咧以前我哋介绍个夏雨写嘅一首都系叫婚礼嘅诗， 啊， 我哋讲过嘅，都系用食物嚟比喻，夏雨就比喻为咧装喺呢个沙丁鱼罐头入边嘅嗰啲沙丁鱼啊，系两个结咗婚嘅人，俾啲茄汁浸住，咁呢个北京烤鸭呢度咧嗰个讽刺就更加之系刻薄啦，即系哇你哋只不过系因为你哋自己嘅热情啊，你哋要搞个婚礼，你哋咁样盲中中咁样落入咗所谓爱情嘅坟墓，咁我系一个旁观者，我都觉得系好得啖笑咁样咯，喺呢度。 同埋即係我都係諗住飲啤酒嘅啫， 係 即係所以感覺睇完之後就覺得，哎呀死啊！個婚禮好似好 無， 唔係好無謂咁啊，變得就好啦。咁我哋一連兩集咧就介紹咗車前子嘅 有趣嘅車前子嚇。咁其實咧，佢嘅現場咧都好好睇嘅。咁如果咧大家錯過咗呢個佢喺音樂節嘅表演咧，我懷疑咧喺上翻啲網站可能都會揾得翻嘅。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慢慢欣賞啦。下星期再傾。拜拜。 拜拜。